轰！气功爆破在沐雨成风体内肆虐，念气激得他长发飞舞。七重云水因此也没能躲过韩燕柔的攻击，但是郭阳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沐雨成风的身上。毛飞炮是叶修和苏沐橙这对组合中比较罕有的以枪炮师为主导的攻击方式。战斗法师掩于枪炮师身后的突袭就好似奠定基础，接下来他将掩护枪炮师进行近距离的重火力攻击，将目标吞没在一片炮火当中。郭阳毕竟是家世前选手，这套打法比赛中见得多，也在训练里领教过。防好苏沐橙，这是经验给他的提示，可是这次的沐雨成风却始终只是给了他一个背影。郭阳紧张地等着他转身，结果这个背影和他渐近渐远。走了？郭阳惊讶呀，这又是什么变化？炮飞毛里似乎没有这种套路吧？他在迟疑，但唐柔可没有。韩燕柔的火舞流言继续灼烧着空气朝他捅来。沐雨成风已经去了他的身后，游子没有要转身的打算，但是他的攻击却没有停止，依然在朝着刘浩的暗无天日不停地轰着。这到底是？郭阳彻底迷糊了，这从头到尾的苏沐橙连个眼角都没朝他这瞥一下，这真的是炮飞毛吗？强忍着求你看一眼的冲动，郭阳还是先集中精力应付唐柔去了。那一击之后，韩燕柔的攻击已经滚滚而来，郭阳发现虽然只是这一个人，却也不是自己可以三心二意就对付过去的。于是再看这个过程，炮飞毛的配合好像并不存在，唐柔只是用了这种模式帮助苏沐橙从捉云手中轻松摆脱。然后呢？然后唐柔打郭阳，苏沐橙则是一直不停地在轰着刘浩，包括被捉云手拖走时都没有去看郭阳的气冲云水一眼。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解说潘林十分不解，向李一博询问着。 这大概是不想中断自己的攻势吧。苏沐橙对刘浩的压制还是非常成功的。 李一博也是满肚子疑惑，但是作为解说嘉宾，他的作用是用来解释而不是提问，所以没办法，也只能回答一下潘林。 他好像特别针对刘浩， 因为前队友比较了解吧。 郭阳也是啊。 李一博终于还是被问到无言以对了，可是仔细一想，苏沐橙这一阶段的表现确实有些反常，无论过去在家世还是现在在星星，他都是以一个策应者的身份存在于战术体系中，由他引导的攻势并不是没有，但是像此时一样执着地锁定着一个人狂轰乱炸，这真的是极为少见的。苏沐橙此时好像是在坚决地执行着呼啸的战术，要将刘浩的暗无天日狠狠地从呼啸团队中撕出来一般。转播也给了苏沐橙很多的镜头，所有人渐渐都有觉得这有些反常，苏沐橙这好像已经脱离星星的战术体系，和刘浩一对一去了吧？ 这女人疯了吗？ 刘浩一边狼狈地操作暗无天日闪避，一边诧异着，自己好像并没有在呼啸的战术中担任什么不可或缺的使命吧，又不是星星阵中的罗辑，这苏沐橙干嘛把自己盯得这么死？他是搞错什么了吗？翻滚跳跑，刘浩的暗无天日像是来参加运动会的，全是这些技术动作。反击，他的魔剑是哪有枪炮师那攻击距离啊，反击那也得够得着啊。可是距离越远，一般来说对目标的控制力也越弱，可是沐雨成风此时攻击之紧密，让刘浩完全感受不到距离所带来的空档。他渐渐开始觉得惊恐，他和苏沐橙相识比赛也有数年，从来不知道他也会这么具有攻击性，这种好像被盯上的猎物般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诧异的人不只是他一人，对苏慕城有够了解的人此时都在惊讶他反常的举动。这是有仇吗？很多人已经在这样想了。苏慕城的打法实在不像是精心的什么战术安排，而更像是一种宣泄。苏慕城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将比赛又扭向了另一个局面。此时唐柔和郭阳算是一对一，方瑞和莫凡两人打一个临风，罗吉则是一个人单扛唐昊和赵玉哲，至于苏慕城和刘昊只存在单方面的压制。乍看上去比赛似乎和人盯人一对一的场面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当中所存在的一个二打一和一拖二却是朝着对星星有利的方向进行着。林峰的鬼迷神移被三个人欺负了那么久，虽然此时只剩两个对手，依然显得束手无策。唐昊和赵宇哲两位被呼啸视为近几年里核心班底的二位，现在却被一个新手召唤师缠得肝火上升。虽然他们并没有因此损失多少生命，反倒是媚光因此消耗了大量的法力，可是眼下这情形谁都看得出媚光的法力交换出的是什么。唐昊和赵玉哲那可都是自视甚高的主，此时竟然被罗辑一拖二耗了这么久，对于两人来说精神上的打击才是更可怕的。而罗辑呢，原本操作召唤兽要纠缠多个目标，忽然间目标降为只是两个，顿时操作得更加精神抖擞起来。考90分的同学开始超水平发挥，往95分考去。全场要说最凄凉的，那还得说是林峰，一开始就身陷重围，眼巴巴地等着救援，等啊等啊，呼啸的行动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打到现在，他面前对手虽然也降成了两个，但还是招架不住啊。某种程度上来说，林峰开场也可以算是在一拖三，现在则是一拖二，但用了这种战术，那其他队友得趁机解决问题啊。很遗憾，呼啸现在解决不了问题，而林峰正在渐渐被对方给解决。 呼啸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办法， 解说潘林这一场里念叨这个不知多少次了。 不过总算也加强了媚光的法力消耗啊，这样下去的话，如果在鬼迷神移被击杀时媚光的法力也彻底耗尽的话，那这场比赛还是可以打的，没有法力的召唤师那和死人也差不了多少。李一博说， 难道这就是呼啸最后想出来的法子吗？ 或者吧，真是强硬啊。 李一博干笑，强硬这是无奈才对吧，呼啸到底真是这么有计划性的，还是误打误撞搞出这样的局面的，谁知道呢。总之眼下呼啸真的很不妙。是鬼迷神移的生命先耗尽，还是媚光的法力先烧尽？直播将这两位的生命和法力特意特写在了一起，提示观众注意眼下可能决定胜负的要点所在。场上的选手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林峰没有放弃，继续顽强抵抗着双人包夹。本是战斗贼的他，时不时也会溜出一些猥琐来，毕竟猥琐比起硬扛更能保命。而罗辑那边可就真没太好办法了，唐昊和赵玉哲给他施加的压力他只能顶上，无法有丝毫松懈。 如果自己的技术能再好一些就好了， 奋尽全力的罗辑还觉得未够，但是这已经是他水平的天花板了，他现在已经是超水平演出，没有人再会他的表现有什么质疑。但是罗辑自己都觉得还未够好，如果还可以更好的话，星星现在不至于陷入这样的烦恼，因为水平未够才会过多的消耗法力，让召唤兽去炮灰来拖住对手。眼下的情况有点不妙啊，单论计算，罗辑的能力那可就是首屈一指，所有人大概都只有个模糊概念的时候，他就已经将这两边消耗的系数算出来了。 不妙，太不妙了， 这样下去自己的法力会先用尽，到时无法阻止那两人的话， 说不定连鬼迷神移都会被救下来，一切前功尽弃。 需要点支援啊！ 罗辑好着急啊，他希望消息提示队友，可唐昊和赵玉哲两个逼得太紧，他根本无法分出操作去敲字。不能语音，这什么破规定啊！罗辑这都着实的吐槽起联盟的比赛制度了。 速度，再速度一点！ 方睿此时却隐隐察觉他和莫凡有些不够效率，他倒是能腾出手来消息一把，一边是提醒莫凡抓紧，一边也算是告诉在一对一的那二位，这边可能是需要一点支援，你们快点看着办。唐柔读懂了方睿的信息，顿时有将战斗朝这边倾斜的意图，但是经验丰富的郭阳也已经权衡清楚场上形势，知道这时候绝对不可能再让林峰承受更多的输出，顿时不顾一切的也要缠住唐柔。就一会儿，一会儿就行。所有人都在盯着那两位的生命和法力，随着越来越少，所有人的判断也越来越清晰。星心不妙，召唤师本身法力消耗就大，这又是这般打法，选手已经做到他所能做到的极限，无法再苟责什么了。星星如此精彩的安排和发挥，难道就要被呼啸这样粗暴的硬扛过去了吗？除了呼啸粉丝以外的玩家，此时都在为星星感到叹息和遗憾。 来点火力支援！ 方睿终于直接嚷出来了，他可不是唐昊、赵玉哲之流，该叫救命的时候，那是一点也不会犹豫的。轰！炮火顿时将鬼迷神移给吞没了，让近在咫尺的方睿都是一阵诧异。说来支援就来支援，自己这是有了神通吗？ 抱歉，来晚了。 苏沐橙在频道里消息着，人们这才蓦然反应过来，场上还有一队选手的。苏沐橙回来了，刘浩呢？刘浩竟然已经被蒸发了。魔剑师暗无天日居然是场上第一个被干掉的，被苏沐橙、沐雨成风一个人。